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今集我哋要介绍嘅呢一位嘅日本作家咧，喺日本咧可谓家传户晓啊！因为咧佢嘅作品咧就喺啲中小学咧都系教材嚟嘅，咁所以好多日本人咧都有读过佢嘅作品。譬如好似我哋咧经常去日本去旅行嘅朋友咧，有时都会见到啲银纸咧，如果系旧版嘅1000 yen 嘅话咧，都会见到佢头像嘅。 是啊，一个人怎样去写小说写到会在货币上面出现呢？我想真的要看看今日的这位作家他的作品。我们讲的呢就是日本现代文学很著名的一个经典的大师夏目漱石。秋婷刚才说了，在日元的旧版1000 yen 上面呢就是有他的肖像。一位穿着西服留了胡子的，就是一个很优雅的作家。关于夏目漱石，刚才秋婷你讲到日本的中小学都会有节录他的作品作为教材的，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是他早期的作品，更加是必读书，有人将他形容为是一本好像麻疹那样的文学。什么叫麻疹呢？就是说一生人怎样都要出一次的。当然现在我们医学昌明有疫苗，就是都要打一次麻疹针。总之就是你逃避不到一定会读的。可惜我们香港的人就未必一定要读这一本好像麻疹那样的文学。咁讲緊呢就係夏目漱石嘅少爷啦。咁少爷呢本小说啦，佢嗰个情节好简单嘅。写嘅时候呢，根据夏目漱石自己去回忆呢，都係好快速写完㗎，写咗7-10日左右呢就写咗149页嘅稿纸嘅呢一本少爷。佢係所有日本人读过嘅话都非常之喜爱嘅一部作品啦。佢嘅主人公呢个少爷亦都係大家心目中即係一眯眼就会想到的形象，一个抱打不平、见义勇为、率真爽朗的人物。但是这个故事为什么可以打动到这么多代的日本的读者呢？或者是怎样让夏目漱石成为了一个国民作家，即是说大家心目中的日本作家的代表呢？那我们今天仔细读一读呢，这个少爷可能会给到一些答案我们。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作品少爷呢，就是在1906年发表的，即是距离今天已经有111年了，但今天再看回一点都不觉得过时的呢？ 是啊，因为少爷这个角色呢，刚才讲过个故事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在东京出生长大，生性比较莽撞啊、率直啊，而富于正义感的少年。咁佢啊阴差阳错啦，就係、是、毕咗业之后呢，因为佢读物理数学嘅，有人介绍佢去四国，即係日本嘅最细嘅一个岛啦，四国呢松山嗰度呢就做呢个中学教师。咁而佢做嘅过程之中呢，咁佢就做数学教员啦，咁然后呢佢就好率直嘅性格呢，就同当时呢个学校嘅一啲当权派，譬如外号叫狸猫嘅校长啦，或者係一个教务主任啦，叫做洪衬衫嘅，佢哋好阴险嘅性格就同呢一个少爷咧系有一个好大嘅对比，咁而令到呢个少爷咧觉得好孤立啊，喺呢个从山教书嘅过程中咁啊吃咗唔少苦头，咁但系最终咧呢个充满正义感嘅主人公咧为一个教英文嘅老师叫古贺先生咧打抱不平，因为呢一个教务长洪衬衫咧就陷害佢，因为想娶咗古贺先生嘅未婚妻而将佢调走去到九州嗰度教书，咁呢个少爷知道咗之后咧就联同另一个都好热血的同事，又是教数学的另一位老师，外号叫做豪猪，即是这些好像箭猪那样的动物，就一起去修理了这个红衬衫和这个红衬衫一起的一个跟班，有些亦做马屁精，有些亦做陪酒郎，我觉得都是很生动的，去教训了他们一顿，然后这个少爷和另一位热血的教师豪猪就 一去不返，即係頭也不回咁樣呢就返返去東京。咁少爺返返去東京之後呢就做呢個輕軌電車嘅技師啦。咁然之後呢就同返佢一個由細睇到佢大好忠心嘅年邁女仆阿青一齊呢去過日子嘅。呢、這個故事好簡單，但我頭先講嘅好簡短嘅情節裏面呢，我哋都會睇到故事就係環繞住少爺係一個莽撞嘅性格，同一啲當權派呢將佢自己心裏面嘅說話不滿最直率咁樣講出嚟，甚至乎鬧佢哋一餐。對於一般嘅平民百姓嚟講啦，你每日譬如翻工又好，或者你生活遇到唔同嘅人好，好多嘅冤屈啊，或者日本人好講求階級嘅一個民族啦，夏目秀石嘅少爺可以為佢哋好似輸咗一口氣咁樣，就係、是、將嗰啲假惺惺嘅人啊、惺惺作態嘅虛偽嘅面具咧，都撕咗落嚟咁樣。咁但係呢個咧必須要講啦，就其實少爺咧唔係夏目秀石最著名嘅或者最代表佢嘅作品啦。後來咧佢就轉入咗一個比較深沉啊、好思想嘅主人公啦，譬如我哋可能多啲人會聽過嘅一本叫《其後》嘅小説啦，《Solekara》，後來就變咗做一個電影啦，森田芳光導演嘅，講一個富家子咧就係喜歡咗佢一個朋友嘅妻子，咁而呢個朋友嘅妻子咧係佢昔日嘅戀人嚟嘅。咁你睇個故事咧，即刻個調子係同少爺嘅明朗啦、爽快咧係好唔同 的。咁其實今集我哋會介紹緊呢一本少爺咧，有人就話咧，其實同本身夏目秀石佢嘅經歷都有關，因為咧1895年嘅時候咧，佢就喺外垣縣嘅松山中學任教，而呢一段嘅經歷咧就喺呢一個少爺呢本書入邊。我唔知係咪因為呢一種嘅真實感咧，所以令我睇起上嚟咧都覺得好起勁 啊。係啊，都係噶。頭先我話即係佢好快就十幾日就寫完呢本書啦。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有一個半自傳嘅色彩，即係話將自己嘅經歷最想讲嘅嘢、最感受到真切嘅嘢都写出嚟。譬如夏目秀石系俾佢亲戚呃咗屋企家族嘅遗产啊，或者系分家嘅时候咧，因为唔系长子被冷待啊。咁呢啲嘅经历咧喺少爷里边都有讲嘅吓，即系佢同佢哥哥比较淡漠啊咁样。后来秀石嘅小说啊，譬如《心》啊吓，里边都有类似嘅情节。所以我觉得秋婷你都讲得啱嘅，就系佢将自己嘅经历写出嚟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比较容易打动到人咯。 咁呢本少爷咧就系用第一身嚟去写噶嘛，即系就系少爷以我嘅角度嚟去叙述翻成件事出嚟嘅。咁、我唔知道系咪因为咁嘅原因，所以令我哋睇起上嚟咧特别觉得搞笑嘅咧。因为呢个少爷咧个性格咧都系傻傻地啊，亦都系好纯真啊。咁所以佢对于一啲事情嘅睇法咧，都完全系好坦白咁表露无遗地讲出嚟俾我哋听咧。我哋作为读者咧睇嘅时候咧，就唔会觉得佢好乞人憎，反而咧会觉得佢几可爱。 佢系几可爱嘅，不过系咪因为第一身咧就好难讲，因为有时第一身嘅小说都可以好唔可爱啊，或者有好多唔系好直率嘅态度。咁但系呢个少爷咧就真系几得意嘅。咁佢一开始第一章咧就系讲，从小我这来自父母嘅鲁莽性子，真系害我吃足了苦头。咁啊，然后记述咗佢两件事，两件事就已经睇到呢个少爷系咩性格，而且咧有啲卡通化嘅感觉吓，漫画化。咁啊，第一件咧就系小学嘅时候，有一次咧佢竟然咧喺呢个二楼嘅教室跳咗落嚟。咁就跌親條腰喎，痛咗成個星期，大家都會問你做咩咁傻啊，即係二樓嗰度跳落嚟。咁佢呢就話其實冇咩大不了嘅，只係啱啱學校落成咗個二樓嘅校舍。咁然後呢我喺二樓嗰度望落去嘅時候，咁啱隔離有個同學呢就同我大聲喺度叫，就話膽小鬼啦，你實唔敢跳落去啦咁樣。咁佢即刻二話不說，咁我咪跳落去俾你睇咯。咁爸爸睇到嘅時候呢即刻鬧佢啦，邊有人咁傻二樓跳落嚟就會跌傷條腰嘅咧咁樣喎，咁呢個我都好驚訝。原來佢爸爸就係話區區二樓你就跌親條腰，有冇搞錯咁樣嚇？咁呢個爸爸都幾得意嘅。少爺咧駁嘴啦，就話：咁我下次跳一次漂亮咁落地嘅俾你睇咯。呢、這個睇到佢衝動嘅性格嚇，即係唔受得人哋挑釁嘅。另一個事例咧就係佢向朋友有一次咧炫耀一把佢親戚送嘅西洋小刀，咁啊被認為係鋒利無比。咁啊當佢炫耀嘅時候咧，個刀刃喺陽光下閃閃發光。個朋友又多口啦，講就話：你把刀咧睇起嚟又好閃啊，不過咧我估唔係好利嘅啫咁樣。咁啊呢個少爺一聽到咧就拍心口就話：點會係咁咧？你攞啲乜嘢嚟我切俾你睇咁样吓，嗰个朋友就话：咁你切你自己手指咯。咁啊，又二话不说啊，少爷咧就同佢讲话：我呢把刀切手指根本就系不费吹灰之力。讲都未讲完，那个刀就一 得咗落个手指公嗰度。咁佢就话切入去嘅时候咧，佢话好彩呢把咧系刀仔，加上咧呢个拇指嘅骨头比较硬啦，咁所以呢根指头到今日咧仲系黐喺我只手度嘅。不过咧嗰、那个留下嘅伤疤咧就跟足我一世啦。呢两个故事咧，而家我哋就咁听起嚟，又系好似一啲少年文学咁啊， 听都觉得痛啊。 你比较有同情心吓，咁但系可能大家觉得唔系好重要嘅故事，但系佢嘅语气咧嗰种幽默啦、轻松啦吓，已经带到俾我哋。然后咧，佢就再讲长篇啲一个例子吓，就系讲佢嗰个冲动嘅性格。咁但系呢个冲动咧，好似不为什么地冲动，就系讲佢同一个隔离屋嘅朋友啦吓，叫做冚太郎嘅打斗嘅故事。咁我哋而家一齐听听啊！ 家里的院子往东走二十步，有一块面南的小菜圃，地势较高，中央栽有一棵栗树。我把这树上的栗子看得比自己这条命还要紧。每逢栗子成熟的时节，我一起床就流出后门，捡拾落在地上的栗子带去学校吃。紧挨着这块菜圃西边的是一家当铺的院子，这家当铺的店号是山城屋，有个约莫十三四岁儿子叫冚太郎，胆小如鼠，却敢翻过荒眼篱笆来这边偷栗子。有天傍晚，我躲在折叠门的后面，终于把冚太郎给递个正着。冚太郎一时无路可逃，竟没命似地往我飞扑过来。他大我两岁，胆量虽小，力气倒是挺大。他那火大扁头朝我心窝扎过来，又撞又顶的，不巧滑了一下，那火脑袋瓜就这么一骨碌地转进我夹衫的袖筒里了。我这只手一下子被绊住，没法使唤，急得胡乱挥臂，冚太郎的脑袋瓜就这么在袖筒里左甩右荡的，到最后他终究挨不住了，在袖筒里狠狠咬了我的夹膊，痛得我把冚太郎推到篱笆上，伸脚一勾，掠倒了他，使他往前方摔了出去。山城屋的地面比菜园这边矮了六尺，于是冚太郎一个倒栽葱， 哎呀， 一声跌进自家的院子里，还把篱笆压垮了大半。冚太郎跌下去时，顺势扯掉了这只袖子，这下我的夹膊总算恢复自如了。当晚母亲到山城屋陪不是，也把我夹衫的那只袖子一并取了回来。 啱啱咧，我哋就听咗咧夏目秀世嘅作品《少爷》嘅一个选段啦。呢、這个选段咧，点解黄念恩特别要拣选一个少爷同人哋打交嘅片段嚟去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呢？ 其中嘅原因就系头先我讲过啦，夏目秀世嘅小说咧，我哋如果以前睇过其后嘅话咧，就觉得比较深沉啦、优雅啦，咁然之后一种为时代所苦恼嘅知识分子嘅一种风味。咁但系咧，《少爷》里边咧就系耳目一新嘅，虽然佢其实写少爷先嘅吓，咁但是如果大家熟悉其后的话，一看少爷觉得很不像夏目秀石，就是说充满着很多的动作，而且这个少爷的莽撞的性格，或者是为了一些小事，但是个原则就是说这棵栗子树是我家的，你不应该过来偷，为了他很重视的东西，他就会跟人大打出手。而他大打出手的过程中又有很多的动作，譬如我很喜欢的那些日本古装衫那种很阔的袖筒，竟然套住了那个跟他打交的冚太郎嘅头，咁然之后个头塞咗入个袖筒之后咧，大家就纠缠咧，系好有动感，而且咧好有喜剧感嘅。最后两败俱伤啦吓，咁然之后咧，佢唯有就金蝉脱壳，就扯甩嗰个衫袖咧，先至翻到屋企。咁而翻到去咧，佢妈妈辛苦啦吓，就要过去嗰边同人哋嘅邻居啦吓，就系赔不是啦吓，亦都加咗佢，佢话亦都将我嗰个夹衫嗰只袖咧攞翻嚟。咁我觉得又系好幽默嘅，就系话唔单止同我讲对唔住吓，就攞翻只袖。走翻嚟啦！呢三个少年故事啦，吓，如果大家开始睇嘅时候咧，就觉得啊，呢啲好似有啲系少年历险记啊嗰种嘅风味嘅故事。咁但系我哋讲过啦，吓，就系少爷咧系一个 国民作家夏目漱石的奠定的作品，也都深受大家的喜爱，觉得很代表到日本人的一些个性或者是理想 的原因呢，就是他不是只是写这些顽童历险记这样，而是讲到这个少爷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开始要面对成人世界的时候呢，他所带来的冲击或者是他自己所保守的价值呢，受到什么的挑战。这本书我觉得刚才那个故事简介，就是说他中学教书和当权派之间的冲突之外呢，是有一些情节里面没有提到的细节我都很喜欢的。其中呢就是说他去四国教书之前，就有一个很忠心的女仆叫做阿青。咁呢个阿青呢由细到大都睇住佢啦，咁而且係非常痛爱佢嘅。喺故事里面呢个少爷呢有个哥哥，咁个哥哥呢唇红齿白，而且呢好似一表人才咁啊，好叻唱戏啊，深得爸爸嘅欢心，而且係长子啦加上。咁但係呢个女仆阿青呢由细到大都话，你阿哥呢唔成才嘅，你就唔同呢，你係真正嘅宅心仁厚，而且将来必定大富大贵。佢係好有信心咁样呢赞佢呢个少爷。咁而赞到呢个少爷都有啲唔好意思，因为佢觉得我又唔系好叻，我样又唔系好突出，你唔好成日赞我啦咁样，甚至乎有啲烦厌嘅。咁但系呢个阿青女仆咧就继续话，就系、是、你呢种性格啦，我赞你你都话我唔好赞你咧，呢、这个就系你嘅难得啊高贵嘅地方。咁搞到呢个少爷都半信半疑，究竟自己系咪真系咁好咧？咁但系无论如何咧，后来父母相继去世啦，咁呢个少爷咧就要面对呢个分家嘅情况啦。咁喺日本嘅传统咧，长子就会继承晒所有屋企嘅财产，咁佢哥哥咧就摆低咗600 yen 俾佢，然之后就话啊，从此我哋就冇瓜冇葛啦，就分咗家。少爷咧就系同呢个阿青一齐生活，咁而呢个阿青咧就话，我点样都想跟住你噶啦，希望第时你结婚嘅时候就请翻我做女仆啦。不过而家你得嗰600 yen， 咁点样照顾我咧？咁所以我就去第二啲地方打工，我哋暂时分开。咁但系咧就约法三章讲好咗，少爷你第时搬进个大屋啊，有飞黄腾达嘅生活咧，记得要请翻我做你嘅女仆啊。咁其实呢个少爷都想好好照顾阿青噶，咁但系咧一路都觉得好遥远嘅事啦，十划都未有一撇啊，未揾到工作啊。咁佢攞住佢哥哥嘅600 yen 咧，就去读咗一个工专咁嘅学校啦。咁就学咗物理同数学，就喺毕业之后咧，被介绍去到四国，系一个当时比较偏远嘅地方啦，嗰度教书。咁一个东京嘅少爷由东京去到四国咧，嗰个转变都好大嘅。喺呢个转变里边咧，好似头先咁讲啦，唔系全部开心嘅。首先咧，唔好以为啲乡村嘅人就民风淳朴啦，咁一去到咧，其实大家有好多流言蜚语嘅，咁啊会互相讲对方嗰啲是非啊咁样啦。咁其次咧都几细利嘅吓，咁佢初初未俾 tips 嘅时候咧，嗰啲旅馆人咧就对佢唔系几好啊吓。咁但系后来咧佢就话：，唉，你哋睇唔起我，咁我一次过俾个5元嘅 tips 佢之后咧，哇，大家就对佢咧另眼相看咁。咁呢啲都写到夏目漱石笔下嘅少爷咧，系好直率咁样，佢哋眼一睇就睇清楚人系点样咁。咁而去到学校嗰方面啊，咁学校咧就系、是。校长啦，有啲翻译叫狸猫啦，咁啊呢个少爷好得意，一见到人就帮人哋开花名咁样， 几好啊，容易记啊，我哋都 系啊系啊。如果你话即系一个日本嘅姓名咁，可能难记啲。总之就好卡通化，呢、這个狸猫校长咧就系同佢讲好多仁义道德啦，点样为人师表啊嘅大义，咁佢已经觉得好闷。咁然之后咧就叫佢攞住个委任状向教员室里边每个老师打招呼，咁我哋都可以想象到日本人嗰种吓，请你多多关照啊，多多指教啊咁样嘅客套啦吓。咁而打招呼过程里面呢，佢就见到红衬衫，即係佢俾嗰个称号佢啦嘅教务主任啦。咁教务主任点解叫红衬衫咁奇怪，因为佢真係大热天时着住一件鲜红色嘅法兰绒嘅衬衫。咁呢个都系一个象征嚟嘅，即係话佢嗰个装模作样不切实际啦，而且呢系令人唔舒服㗎，即係大热天时仲着住红色嘅衫。咁但係佢话呢，呢个就系佢睇过一啲研究，红色令人身体健康，所以要咁做。咁佢觉得佢呢系好滑稽。咁另外就有一个同佢一样系教数学嘅科主任，叫掘田老师啦。咁佢又俾个名佢叫豪猪。咁呢豪猪就系后来成为佢嘅好朋友嘅，即系一个好爽直嘅人，一见到佢就话得闲嚟我屋企玩啊。咁然后咧仲有一个美术老师啦，就系呢个红衬衫嘅跟班啦。咁然后再有一个咧就系英语老师吓，古贺先生咧，有啲翻译叫做青南瓜先生吓。咁呢个都几好笑嘅，因为佢话佢嘅女仆阿青咧就曾经同佢讲过，如果一个人咧肥得嚟有啲虚胖啊，所谓吓，即系肥得嚟唔系好健康嘅话咧，就因为食得太多青南瓜。 咁有少爷话，其实我唔知点解青南瓜同虚伴会有关系，但系总之一见到呢个古贺先生，佢话我谂就系阿青讲嗰种人，即刻叫佢做青南瓜啦。咁啊，呢个青南瓜先生虽然有个咁好笑嘅名啊，但系佢嘅人生就唔系好笑得出啦。佢系一个家道中落嘅好好先生。咁而后来咧，佢因为有一个好美丽嘅美婚妻啦，令到呢个红衬衫咧就好想得到佢，不惜咧介入佢哋。咁然之后咧，将呢个未过门嘅美婚妻抢咗过嚟啦，甚至乎再将呢个古贺先生咧远送到去，口就话系为咗去加薪啦吓，就加佢5蚊人工。咁但系咧就送到去九州嗰度教书，就洗开咗佢。喺呢个嘅过程之中咧，我哋都见到好多唔同嘅人物嘅面貌啦。咁但系大致上可以分到两种，就系、是。呢、这个少爷咧，成日都会摆喺口中就话我系江户人嚟嘅，江户就系东京嘅旧称啦。咁而亦都代表住所谓嘅江户文化，就系讲求武士精神啦，吓或者系好实际嘅实事求是嘅，系一种下町人嘅文化，即系生活化市井嘅文化。咁但系喺呢啲嘅文化里边咧，就受到吓我哋都知道历史上好著名嘅明治维新嘅冲击啦。明治时代就将江户嘅呢种传统咧，就完全一扫而空吓，咁就希望。带领日本脱亚入欧啦吓，咁所以好多西化嘅现代化嘅过程咧，日本要一次一次咁经历。虽然喺历史上我哋觉得明治维新大致上系一件好事，令到日本好富强啦，但喺夏目漱石嘅文学家之笔里边咧，佢就会写出吓由少爷嘅眼睛去睇，其实喺明治维新里边亦都眼见住好多嘅日本人咧，将自己曾经有嘅吓一啲传统嘅精神咧放弃，而去装模作样变得古灵精怪咁样去学西方嘅嘢啊，譬如嗰个红衬衫好鍾意读俄国文学啊，雅号钓鱼啊咁样啊，又去学好多西方嘅文化用嚟呢好骄傲咁示人啊，呢啲转变呢都系令佢觉得可惜同埋难堪嘅。咁所以从一个稍稍象征嘅角度去睇到呢，少爷唔单止系代表住一个莽撞率直有正义感嘅少年咁简单，其实佢系代表住一个日本丧失或者系远去嘅时代点样面对新一波嘅西化嘅日本嘅时候嗰个冲击嘅。 咁我唔知道黄念恩你点睇呢个故事嘅结尾呢，因为个结尾就係讲到呢、這个故事主人公呢少爷呢同埋佢个好朋友啦豪猪啦，就打咗呢一个红衬衫同埋嗰个马屁精一身，咁之后就离开咗嗰间学校，就冇再教书啦。呢、這个结局其实係正面啦定係负面嘅呢，因为好似又冇改变到嗰间学校嘅风气呀、啊、各样嘢，咁所有嘢都冇改变到，咁主人公就离开咗嗰个地方，其实咪一种逃避呢。 我想如果从整本小说的阅读过程来看呢，我们看到少爷入了这间学校之后，首先就被学生整蛊啦，还有那些私隐成日被人跟踪，即是传来传去，譬如吃一串糯米丸子又被人传，去浸温泉又被人觉得哇你这么贪图这些享受的，这样那是令他很不舒服的。那其次他亦都眼见这个古贺先生受尽很多欺凌啦委屈啦，不能够抬起头做人。那所以呢你一路在这里看这个小说嘅时候，已经酝酿咗一种情绪，你好想呢个少爷应该离开呢间学校，多过我哋好想佢真系做啲乜嘢嘅改变。有时一啲嘢可能好根深蒂固，系唔能够改变嘅。咁所以从一个情节嘅角度铺排嚟讲咧，我觉得呢个故事嘅结局都系好嘅，就系话最后豪猪同埋少爷联手要捉住呢个红衬衫嘅痛脚，趁佢咧系偷偷摸摸咧光顾啲艺伎嘅时候咧，就捉住佢打佢一身喺黑暗中，而且咧就系话我哋喺码头嗰度等你，你要揾警察咧，你就嚟捉我啦。咁结果嗰个红衬衫都唔敢去揾警察，算系胜咗一仗嘅。我觉得即系话将嗰啲成日欺凌人哋啊，欺凌完之后仲要满口仁义道德嘅人咧，教训咗一顿，系有一个大快人心咁样嘅感觉嘅。咁但系正如秋婷头先你嘅问题啦吓，就系觉得呢个故事系咪都有啲唔好嘅一面咧？其实读者睇到呢度都会可以好似你咁谂吓，从另一个角度嚟睇呢个少爷同阿豪猪翻去东京啦，头也不回离开呢个四国，本来系好事嘅。咁但系好似你所讲，四国嘅松山嘅中学有冇改变呢？嗰啲几愚昧嘅学生啦，有时我觉得即系譬如会出卖老师啊，或者系当老师帮佢哋出头嘅时候。 候有时系唔会挺身而出去救翻吓，即系呢个少爷同豪猪啊。咁佢哋又点算呢？咁好似咧有少少败走东京咁嘅意味啊吓。你好似赢咗一仗，打咗人一身，但系另一方面，亦都喺呢件事你无法改变嘅时候咧，你退出咗咁。事实上，小说嘅结尾都系写得有少少悠悠的淡淡哀愁啦吓。咁就系话呢个少爷虽然就梦寐以求地，即系话希望可以同佢嘅老仆人阿青重逢。佢喺松山成日都讲话，我翻到东京一定要好好对阿青，即系同佢好好地一齐生活吓，因为咧佢好挂念佢。我觉得好感人嘅，其实阿青呢段就系话，佢成日谂翻由细到大，个个都话我冇用过，都话我傻嘅冲动，但系只有一个老仆人话我系宅心仁厚。咁呢种嘅价值就系佢想翻去拥抱翻吓，去肯定翻自己之余，亦都系希望好好咁照顾佢。咁但系翻咗去，其实大家真系一齐生活啦，咁照顾佢冇几耐吓，两三年之后咧，呢个阿青亦都等唔到呢个少爷，即系飞黄腾达嘅一日，咁就患咗肺病离开啦。咁但系呢个阿青都有个遗愿吓，即系希望少爷可以帮佢达成啦，就系、是、话希望佢嘅骨灰咧就可以留喺佢哋屋企嘅墓地里边。咁、那个少爷都如愿咁样去做啦吓。咁可以见到即系老一代嗰啲仆人吓，即系话我一世都系为你哋 忠心耿耿， 系啦，咁就希望系你屋企嘅一份子咁样。而呢个少爷去到东京，佢都系做一个轻轨电车嘅技术员啦，冇乜特别话佢有啲乜嘢嘅发展吓，同我哋想象中嘅啊一个少年经历咗一件事，然之后会成长而变成一成人，然后有一啲光明啲嘅发展咧，佢就唔系呢一个路数咯。 但系我想问佢入边有冇一笔系想讽刺一啲读书人嘅咧？因为呢个红衬衫就系喺入边系话佢系大学嘅毕业生嚟噶嘛，咁、但系反之其他嘅教学工作者就唔系啦。但系入边好强调头先有讲话阿青咧呢个角色又系冇乜读过书，咁啊呢个少爷嘅结局亦都唔再投身呢个教育界，我唔知道呢一度有冇一啲咁样嘅讽刺嘅成分喺度？ 呢度绝对有噶，就好似我哋头先讲话呢个少爷成日强调嗰种江户人嘅性格啦吓，东京人除咗佢见过好多世面之外咧，佢亦都系好务实嘅一面嘅。有其实即使少爷自己啊，佢都唔系嗰种即系雅好文学嘅文艺青年啊、知识分子咁样，佢成日话一听到啲排句，佢都好做作啊，好麻烦啊，佢唔中意谈文论艺，佢读书就读理科、读数学，佢觉得呢啲系好实际掌握到嘅知识，所以喺呢本书里边咧，起码后期嘅夏目漱石就会对知识分子有细致啲嘅描写啦。但喺少爷呢本书，起码咧佢系有呢个讽刺，咁而且讽刺嘅当然系某一种嘅读书人啦，即系只系攞一个空名一个大学学位，但系对人吓或者对学生啊吓或者系佢自己嘅品格咧吓，唔代表佢系比其他人好嘅。 咁早排呢有听众写电邮嚟呢，就话俾我哋知呢，咁节目介绍完嘅作品即刻呢去公共图书馆度諗住借嘅时间呢，发现啊唔係俾人借晒呢，就俾人预约中。咁我哋当然就冇可能去验证到究竟系咪因为嗰啲听众系听咗我哋节目所以走去借嗰本书嚟睇啦。咁但係我见到阅读风气咁好呢，其实我都几开心㗎。 是啊，我都挺开心的。不过我另一方面就想啊，咁借唔到嗰啲听众咪冇机会睇到啲书呢，咁我哋系咪应该介绍一啲而家仲会买到嘅书或者容易啲揾到嘅书呢？咁可能就要大家俾多啲意见啦。 咁假如你有心水嘅作品希望我哋喺遇见文学入面介绍嘅话呢，欢迎你写电邮嚟 ceu@rthk.hk。咁呢一旦俾我哋揀选到嘅话呢，咁我哋呢就会喺节目度介绍之外，亦都会呢送返两份礼物俾你。就有32G 嘅 USB 同埋呢个叉电器嘅，咁但系咧，你都要做少少功课，就系将你同呢个作品嘅故事或者系渊源咧，话俾我哋知。咁我哋拣中你嘅话咧，你就有礼物收噶啦。 咁大家记住啦，即系除咗点歌之外咧，我哋都可以点书、点文学。咁如果你希望我哋节目有啲乜嘢系你想讲嘅，或者系你希望喺节目里边我哋会讨论嘅作品咧，你想遇见佢嘅话咧，就话俾我哋知。咁因为咧，我哋呢个唔系点歌嘅节目啦，我哋点完之后都要准备一下嘅吓，咁所以咧就要快啲话俾我哋知，等我哋多啲时间去准备咧，之后咧就可以播放翻你哋嘅心水文学作品啦。 记住我哋嘅电邮系 ceu@rthk.hk， 又睇下你咧可唔可以打动到黄念恩同埋我啦吓。咁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